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67集，王小田轻哼一声，冷冷地说： 哼，你们又想耍什么花样？ 有件事，不知道我推测的对不对。在别人向你提问前，你并非全知全能的。 王小田猛地愣住。 如果你真的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我将会对你提出什么问题？在我提出那些问题的时候，还会惊讶，会生气。你并非全能。但是刚才你一共回答了我三种问题。第一种是人类根本不知道的宇宙公式，你知道，但这件事连马戏团团长都不知道。 陈珊珊继续说： 就实力而言，我不认为你比马戏团团长强，但你知道的东西比他还多，这是一件很不合常理的事。除此以外，你又回答了我第二种问题，你告诉了我一个所有黑塔怪物都不知道的信息，可是你却知道，那就是马戏团团长的拐杖到底有什么用？ 王小田已经彻底明白是哪里不对，可他没法反驳，只能冷笑道： 所以呢，这只能证明我真的是全知全能的，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我都知道。我和黑塔 boss 不同，我是开心问答的主持人王大。 声音戛然而止，王大田错愕地说： 不是，我怎么叫王大田？我明明叫王大田。 嘴巴张在半空中，灰姑娘竭尽全力地想说出自己的名字，可任凭她怎么想，她都觉得自己就是叫王大田，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冥冥中改变了她的一切认知。不仅是她，格雷亚，所有认识她的黑塔 boss， 观众，都一致觉得她就叫王大田。然而在他的面前，他所站立的格子上，王小田三个字依旧闪烁着金色光芒。同样，那本薄薄的册子上，主持人王小田六个字并没有改变。一旦在本子上写下名字，名字就无法改变。但是如今，这个站在主持人位子上的灰姑娘再也不是王小田。薄薄的册子从王大田的手里飞出，直直地飞向天空，悬浮在七个感叹号的中央。是的，当唐默在异能书上写下王大田这个新名字的那一刻，天空中悬浮的感叹号就由六个变成了七个，一个崭新的感叹号悬浮在了王大田的头顶，时刻可以坠下。 你回答了三种你根本不该回答出的问题，答出这一切你都显得理所当然，尤其是第三个问题，你给出的答案并非是一个万金油答案，你的一切行为举止都在告诉我，你说的答案就是正确的。真理、秘密、情绪，这三样问题不该有人能回答出来，你却都知道。如果我没有推断错误的话。 短发女生思索了一下措辞，说： 主持人在这场节目里拥有一个不可改变的因果律，只要嘉宾向他提问，无论问出的问题是什么，主持人都必然知道。前提是玩家提问，玩家没提问的东西你一概不知。所以 唐默说：所以他并不知道我拥有一个异能，一个可以改变任何人名字的异能。唐默将异能书随手塞回空气里，他声音平静：这是一个因果律异能，发动方式其实很苛刻，要求我知道名字更改对象的一个大秘密，秘密越重要，更改名字的成功率就越高。我想你最大的秘密就是开心问答游戏的真相吧。很幸运我竟然猜对了。 异能，你爸爸还是你爸爸。类型，特殊型。功能，有一定几率更改对象的名字，作用时间七天，每十天可使用一次。因果律异能，不可扭转。限制， 必须知道作用对象的姓名、长相和出生年月，对使用对象的了解程度越深，异能奏效的几率越大。唐末版使用说明，作用时间为3天，每30天可使用一次。使用后，被使用对象将得到唐末最重要的一个秘密。 唐末笑道，很巧的是，我现在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秘密，哪怕那个秘密被你知道了，我也无所谓。被这6个人类玩家逼得走投无路，王大田捏紧手指，低下了头。他知道，他已经输了。这场游戏无法再继续下去，他转过身看向格雷亚，哭泣道： 格雷亚阁下，真可惜，我没法继续替你守塔，这场游戏我要单方面终止了，你一定要为我报仇啊！他们竟然这样欺辱我一个可怜无助的女孩子。 格雷亚站起身，递上一张手帕，王大田擦了擦并不存在的眼泪，只听格雷亚说，事实上你也很开心，不是吗 My Lady？ 佯装哭泣的哭声戛然而止，王大田从手帕里抬起头，睁大那双漂亮的蓝眼睛看着格雷亚。格雷亚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恭喜你 My Lady， 你尽力了，你解脱了。王大田开心一笑，他忽然迈出步子，走出了黄色格子。在他走出格子的那一刹那，空气中响起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唐末6人的脚下，那些黄色格子也全部消失。 叮咚，恭喜玩家唐末、傅文铎、陈珊珊、傅文生成功通关灰姑娘的开心问答游戏。 王大田走路的脚步轻快许多，他完全没在意自己的名字被人恶意的从王小田这么可爱的名字改成了莫名其妙的王大田。他拍拍手，一辆南瓜马车出现在黑塔下方，他高兴地走了上去。就在他准备离开这里时，他忽然拉住了马车的缰绳，掀开窗帘。王大田傲娇地哼了一声，看着唐默，他微笑道， 我虽然不知道你的异能到底是什么，居然能改了我的名字，但是在你更改我的名字的那一刹那，有一个关于你的秘密突然出现在我的心里。 唐默十分淡定，他最大的秘密是他暗恋维克多很久了，如今他已经和傅文铎在一起了，哪怕这个秘密被王大田说出来，那也无所谓，最多是对两个小朋友公开而已。只见王大田翘起嘴角，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 我告诉你们，这个人，玩家唐默，他最大的秘密是…… 唐默打断他，淡淡地说，我和傅文铎在一起了。穆回雪惊讶了一瞬，再想想，很快释然。安德烈则是事不关己，无所谓地哦了一声。两个小朋友是反应最大的，陈珊珊呆了片刻，等接受过来后，她喃喃自语道， 难怪我觉得唐默哥哥和傅少校之间总有不对的地方，原来是这样，看来我对感情的事情了解太少，以后要弥补这方面的知识。 听到这段话的傅文生整个人都不好了， 等等，为什么珊珊姐你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自己需要补充知识储备啊？明明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哥和堂哥居然是一对儿，好吗？为什么所有人就这么轻易地接受了？ 唐默自己把秘密说出了口，王大田也愣了一瞬，他古怪地说了一句， 你以为我要说的是这个？ 唐默心中一紧，他意识到不对。等等，你突然有种大仇得报的快感，灰姑娘再也不顾自己的淑女风范，夸张地大笑道， 我告诉你们，他最大的秘密是，唐默一直认为幸好现在所有人的身体素质全部得到了改善，要不然啊，他们这辈子做一次就够了，傅文铎的体力是真的好。 数十根银色钢针以极快的速度划破空气，射向王大田。但王大田迅速地拉上窗帘，驾驶着南瓜马车离开这里。空气令人尴尬，连一贯喜欢针对唐默和傅文多的马戏团团长都咳嗽了一声，决定做个人，不添乱。傅文多也没想到唐默的秘密居然会是这个。穆回雪尴尬地转过头，装作什么都没听到，嘴角却忍不住翘了翘，偷笑一声。两个小朋友中，傅文生压根没听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拉着陈珊珊问道， 珊珊姐，什么叫体力好？大哥体力好和堂哥有什么关系吗？ 陈珊珊愣住，心想， 这怎么解释？ 安德烈最直接， 他刚才说了什么？说得好快，我没听懂。 唐默无言以对，闭了闭眼睛，唐默淡定地看向格雷亚，他的手握住了小阳伞的伞柄，同时傅文铎、穆回雪、安德烈几人也拿出了自己的武器，他们并没有时间浪费在其他地方。格雷亚·塞克斯微微一笑，他拄着拐杖笑道， My lady， 你们想一起上？我从不对孩子下手，大部分时候也不会对女人下手，不过像玩家穆回雪这类的，我并没有把她当作女人。 顿了顿，他继续说， 所以现在是要一起上了吗？ 话还没说完，格雷亚突然神色一凛，他的面前陈珊珊拉着傅文生迅速地躲到一边，而傅文铎、唐默、穆回雪和安德烈则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在空气里。他们速度太快，导致奔跑时在空气中形成虚影，四人忽然从四个方向一起攻向格雷亚。格雷亚也不敢大意，他低笑一声，直接抬起那根短杖。 Ladies and gentlemen， 表演开始了。 这句话说完，一道深红色的光芒在格雷亚的短杖上亮起，他的短杖轻轻触碰到安德烈的胸膛，在两者相接触的那一刻，安德烈的拳头用力地挥了上去，只是挥到一片空气，格雷亚不知何时已经瞬移到他的身后，他拿着短杖，短杖一头抵着安德烈的背部。唐默与傅文铎对视一眼，穆回雪甩出红色长鞭，格雷亚并不慌张，反而挥舞短杖游走于四个玩家之间，好似在跳一场优雅盛大的舞蹈。红色长鞭如同软蛇，轻巧地缠上那根细细的短杖。格雷亚惊讶地挑眉，他此刻正在使用短杖的特殊效果，不断变换自己的位置。他瞬移的同时，他的拐杖其实也在360度的不断变动。穆回雪能一把捆住移动中的短杖，足以体现他的实力。穆回雪高声说， 我捆住他了。 捆住短杖等于捆住马戏团团长。穆回雪一脚蹬地，双手死死拽着长鞭，与格雷亚形成分庭抗礼的架势。另一边，安德烈怒吼一声，两手握拳朝格雷亚砸下。因为拐杖被长鞭捆住无法动弹，格雷亚没有办法瞬间移动，但是这并未限制住他的实力。他无奈极了，一手握着短杖，一手按住自己的礼帽，动作敏捷地在安德烈的拳头中左右躲避。安德烈的拳头快到超越唐默的动态视力，同样格雷亚躲避的速度也形成虚影，连他也无法看清。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